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海浪，草原，沙漠， 美食。 嘿，一起来跳舞啊！不要以为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星期二11点01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外面没有下雨，但是第一首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听着这样复古的旋律，让我们正式的出发。哎，这首歌曲有没有听过？暴露年纪的一首歌曲哦。但是我们听到的是好妹妹和原唱郑怡共同完成的《小雨来的正是时候》。 我的这一杯酒，淡淡的没有滋味，你悄悄的就这样走，一句话都没有说，我到底是哪里做错，让你如此对待我，你悄悄的离开我，可知我心已被你带走。 小雨来了正是时候，代表我流不出的眼泪。小雨来了正是时候，冲淡我对你的思念。小雨来了正是时候，小雨来了正是时候。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小雨来的正是时候。怎么样，各位有没有听过这个副歌的旋律部分？很经典啊。在今年10月份的时候呢，好妹妹带来了一张全新的专辑，叫做追梦人。这张专辑呢，可以说是好妹妹的私房歌的一个延续，把小时候对于他们两位非常印象深刻的一些歌曲，一些歌手他们的经典的代表作品拿出来和原唱进行重新的合作。比如说有凤飞飞、齐豫、裘海正、万芳、赵咏华、陈明真、潘越云、辛晓琪等等啊。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小雨来的正是时候》，就是和原唱陈怡进行的一次合作。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伴随着这样的旋律，让我们正式的开始出发。昨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是非常著名的加那利群岛，也说到了加那利群岛一共有7个岛，分2个省。今天呢，我们要去往的是大加那利岛。大加那利岛呢，是 Las Palmas 省的首府，也是三毛曾经定居的一个岛。 这个岛呢，北部多云，空气湿润，植物呢常年是属于常青这样的一个状态的，为当地居民的居住地。南部很干燥，日照也比较长，是一个有多个天然大沙滩、酒店云集、度假胜地的好地方。去到这样的一个岛，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坐上飞机，开始我们的旅行。旅客朋友们，前方我们要到达的是大加那利岛，而此刻飞机旅途当中，您可以尽情地舒展您的双腿，充满想象接下来的目的地会有什么。 Boarding Soon 来自于岑宁儿。 有些紧张疲惫的时候就回家，握紧孩子的双手，忍住情绪不让眼泪落下，凝结了的空气不太适合飞翔，期待的心情有点张扬，完美的行程难规划，那历史该去的地方挑战一场没结果的戏码，起飞的时间不能临时为谁破家，眼神慌张，巨大的压力难消化，早餐在胃里翻滚，起飞之后先来一壶热茶，双脚飞在天上却踏实的不像话，人潮匆忙，想回家的心情都一样。 Boarding Soon 来自于岑宁儿，这首歌曲当中呢传来了机场的广播，包括最后我们可以听到的出发吧，出发了，伴随着乘客的脚步起落，敲打着各种各样的节奏。距离 Here 这张专辑发行已经时隔3年的时间了，岑宁儿呢带着全新面貌的第二张个人创作专辑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回到了观众的面前。这一回呢，他是专辑的制作人之一，自己开启的一场精彩的音乐冒险。这一回呢，他也不再师从任何人，也不再只是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去想象其他种种的情况发生，而是选择跟随生命经验的自然流动，放手去让情感和题材进行各种各样的触碰。专辑当中诞生出了很多不错的题材和不错的主题，这张专辑呢整体感觉不是那种非常激烈非常洋溢的那样的一张专辑，但确实当你觉得想要放松的时候，比如说想要在家里面看书， 想要在晚餐的时候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有一个这样的背景乐的话， Nothing is under control 这张专辑非常值得推荐。好吧，伴随着我们的出发的到达，我们正式的落地但加纳利岛。这里有一个天然的小沙漠，位于岛的南部，也是撒哈拉沙漠遗漏的一角。细沙呢，经过几千万年风吹沉淀，高大的沙丘可以说是此起彼伏的，而且绵延数十公里长哦。各位，如果你从来没有去过沙漠的话，那么这里可以满足你对于沙漠的种种的好奇心。和西撒哈拉沙漠一样，它面临浩瀚的大西洋，然后呢靠海，处于由于被小沙漠和当地居民隔开来的一处隐蔽的沙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里也是欧洲著名的沙滩，很多人来到这里呢会选择晒太阳，晒太阳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穿的比较少，但是这样的一个景色，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是蛮奇特的一种情况。接下来晒太阳的时候也要听一些暖暖的旋律，听一些儿歌，感受着太阳烤着你皮肤的那种感觉。哎，没有那么热啊，暖暖的，快乐的。 还不确定你是否也喜欢气球，路边常常在发的那种。我和你约好养只粘人的小猫和一只大的温柔的狗狗，如果受了伤就喊一声痛，真的说出来就不会太难过，不去想自由反而更轻松，愿意感动孤单不忐忑。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 歌里唱到，生活生活会快乐也会寂寞。很多人在旅行开始之前可能就是因为有些寂寞了吧，然后想要寻找一些生活的快乐，然后在旅行的过程当中紧接着会有下面这样的歌词的感慨的出现。生活生活明天我们好好的过。旅行当中总会邂逅一些特别奇特的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去一个度假胜地啊，这个度假胜地呢是大加纳利岛在90年代后期开发出来的，五星酒店呢大多建于这个海岸沿线，所以来到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各类餐饮、品牌服装店、名表商行都是聚集在此的，是休闲购物的好去处。特别值得一提的呢是，由于加纳利群岛是欧盟国家里唯一实施优惠税率政策的地方，所以岛上的护肤品啊、香水啊，包括其他的你想买到的一些东西，会比其他欧盟国家以及西班牙本土便宜很多。 所以很多西欧北欧的人呢也会来这个岛上进行他们自己的 shopping。 紧接着我们还要去到另外一个度假村，这是一个大型的度假村，靠山临海而建，配套设施呢也非常的齐全，酒店房间都拥有着无敌的海景，可以看到的有白色的小沙滩，宁静的海湾，非常适合小孩子们来这里玩水，当然水上活动项目一应俱全，更有观景的渡轮可以载游客一览沿岸的各个美丽的小村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算是一首洗脑神曲。这首歌的歌名就叫做 blah blah blah， 歌词也很简单，基本上反复可以听到 blah blah blah blah， 所以大家可以一起跟着乱哼乱唱。有人说听到这首 blah blah blah 的时候想到了精灵旅社二当中最后他们用音乐然后彼此决斗的那个场面，这个 blah blah blah 这样的一个神曲可能会打败那个科学怪人。好吧，无所谓吧，这首歌曲我觉得是一个听完以后会觉得很开心的一首歌曲，就是那种傻乐傻乐的状态。继续我们的旅行啊，接下来我们去到的这个地方呢叫做 Morgan，也是大加那利岛最南部的一个小镇，拥有着自己的小港口，具有浓郁的西班牙小镇风情，彩色的小房子掩映在五颜六色的花丛当中，别有一番异国情调，所以如果是女生来到这里的话，可能光是拍照就会拍很久很久。女生如果实在太喜欢在这里自拍或者是摆各种各样的 pose 的话，男生要觉得有点无趣，可以来到岸边的咖啡馆当中小憩一下，咖啡馆里可以欣赏到海里自由自在的鱼群和蓝绿色的热带鱼，这种轻松和惬意会让你忘记很多烦恼，忘记时间的进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裸儿的新歌《恰好》。唢呐吹奏的这个部分非常的好听， 用唢呐来演奏一首爵士乐作品，会什么样的风格呢？听一听，恰好。很妙的一首歌曲，唢呐也真的可以构造出爵士乐的那种惬意，然后那种懒散的状态。歌里面唱到，沉默是此时最新鲜的糖果，沉默是融化最亲密的口吻，沉默是我很享受不去想的精髓。有的时候，无论是在旅行的过程当中，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片刻的沉默是有那样的一种美好的感觉。来自于朵儿演唱，并且是由他自己来作词作曲的恰好，阿怪担任这首歌曲的制作人。11:2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有的时候恰好的那个点儿，正是你觉得慢慢喜欢一个人的那种感觉，慢慢喜欢你，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你，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

3688， 3688，那不错。 还有专业的服务团队的，听说今年仅限11月、12月剩余档期，快打电话咨询吧，8501-5588转销售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 来关注天气情况。受高空偏西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云量将逐渐增多，到了夜间云量又会慢慢减少。不过由于云层比较高，而且近地面层是高压控制，所以白天的扩散条件还是非常有利的，大气透明度好，空气清新，气温起伏不大。中午前后可以适当的开窗通风。早晚气温低，天气冷，外出要注意保暖。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9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0.1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还在为孩子咽干喉痛、咳嗽痰多而担心吗？同仁堂儿童咳液润肺止咳，祝孩子度过轻松童年。 川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974半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剑顶金辉温泉养生中心10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电视节目。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作的18集大型电视纪录片《我们一起走过》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播出启动仪式昨天在北京举行。纪录片讲述了各行各业普普通通人的故事，观众能够从这些故事当中找到自己相同的经历，从这些人物当中找到自己当年的影子。纪录片挖掘了大量的史料，作为一部历史纪录片，这次制作组从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和音像资料馆挖掘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许多当年的生活场景真的是难得一见。另外，片子当中还使用了大量的影视片段和经典老歌，全片共使用27部影视剧的片段，40多首老歌，让人一听一看就会立刻勾起往年的回忆，产生强烈的共鸣。这部纪录片将于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段播出。继续来看，上周六由中央电视台大型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互动综艺节目《我要上春晚》在央视综艺频道首播，首期拿下1.07%的高收视和零差评好口碑。首期节目中 ，OWE 东方职业摔角联盟小伙子们展现了阳刚之气、力量之美，彰显中华男儿热血。95后表演者演绎的黑幕剧《乐游记》展现当代青年积极向上、阳光乐观的精神风貌。经过现场300位观众和评委的投票，最终魔术师王宇凭借高超惊险的幻影逃脱，成为《我要上春晚》首位直通候选人。2018《我要上春晚》还大胆创新了台网融合的新模式，中央电视台联合咪咕视频共同打造新综艺《我们一起上春晚》，打通台网壁垒，实现融合。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到床上说晚安。 是没机会遇到什么对象，只能靠着自我手法找出最舒服的地方，每天换不同口味还是觉得不满，感受了香味之后什么都不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复杂。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心是胡思乱想，只能抱着枕头说谎，有人陪伴我到早上，爱欲望的手总是在夜晚疯狂，主人的话是绝对的，学会了孤单就不怕，深深的上有快乐，找到了自己的秘密基地就够了，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以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同口味还是觉得不满，感受了香味之后什么都不记得，不记得，我的黑眼圈会让人困扰，情绪上的变化，因为我有丰富的夜生活，其实并不 创作歌手 Tomago 的黑眼圈。 Tomago 呢算是一位创作新人，在去年九月的份的时候才带来了自己的第一张专辑，叫做 Economy。 这首黑眼圈应该很符合现在人的一种状态吧，每天晚睡早起，晚睡晚起，晚睡不起，种种这样的一个情况，总之晚睡很容易造成黑眼圈的形成。不过好像对于现代人而言，黑眼圈成了别人的谈资，但却是内心的种种的困扰，想要去除掉黑眼圈，但是又很难改变自己的作息习惯。你会发现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有的时候你为了第二天去好好的玩一下，头一天你不得不早睡，反而第二天你会觉得精神非常的好。但习惯养成是一件挺难的事情，希望大家都可以没有黑眼圈吧。11:39，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加纳利群岛，让我们继续的出发。下面我们要去到的是兰萨洛特岛。兰萨洛特岛呢，也是加纳利群岛当中最靠近西非大陆的一个岛，最近处呢只有100公里哦。整个岛的建筑风格非常的统一，白色的房子，黑色的火山石堆砌的院墙，红黑色的火山和蓝绿色相间的海水呢，一起组成了这个岛独特的风景。岛的西北部是一个国家火山公园，南部呢有着美丽的白沙滩海岸线以及卡门港等休闲度假区。 每年都会有成千上万的欧洲游客为了一睹这个火山风采而专门登岛去好好的玩。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跟我们要去看到的火山岛，跟我们来到的兰萨洛特岛风格非常的贴，许寒光缩写。 爱情太短，能轻易缩写，只要一个眼神就了解。欲望太长，没办法缩写，它穿越了针眼。 可能很多人认识许寒光是因为《明日之子》这样的一个节目，在节目当中的他呢，笑起来非常的阳光灿烂，很温暖，而他的音乐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的。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缩写》呢，也算是他的专辑当中比较热烈的一首歌曲了，氛围营造的已经算是很浓郁的一种状态了。刚才我们说到兰萨洛特岛是加纳利群岛当中看火山最好的一个地方，当然这里也是加纳利群岛当中火山景观保存最完整的一个岛。在1730到1736年这六年间，位于岛西北部的大约有25个火山口持续喷发了6年之久，哎，各位，6年平静冷却之后才形成了今天我们刚才所去到的国家公园。而为了保护火山的原貌，西班牙政府规定不得徒步在公园内穿行，可以驾车驶入到政府唯一允许修建的一个餐馆处，然后再乘公园内规定的大巴进行游览。 公园入口处的火山驼队呢，可以让游客体验到北非的风情，吃骆驼哦。新翻滚出的冷却之后的黑色的岩浆呢，也让人是误以为好像是刚犁过的田地一般。红黑色的火山在深蓝色的天空和远处蔚蓝大西洋衬托之下，显得格外的宁静，格外的壮观。公园内虽然寸草不生，没有任何动物，但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你可以感受到的仿佛有一种月球的感觉，那种寂静，那种空旷，那种壮美，都会让你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营造的感觉仿佛此时此刻还真的是来到了月球一般，你在探索，你很激动，但你又很胆怯，努力地往前迈出一步，去好好地看一下周边的环境到底如何。香奈儿，王菲。林夕作词，王菲作曲并演唱，张亚东编曲的《香奈儿》。 很经典的一首歌曲啊，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专辑《预言》当中。整首歌曲的编曲很有那种探索感，很适合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当你探索未知事物的时候的那种心情，既紧张又胆怯又非常的盼望。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王源的新歌，叫做《孤注》，听听看。 我从没想过会有这么一天，把做过的梦都实现，一点点把那少年的苦楚都兑现，故意的不知后退，无意的藏着疲惫，我知道所有痛苦坚持都要自己面对，那时的我还不懂是醒是梦，陌生面孔用指尖的清脆嬉笑怒骂网络中，我活在舆论之中，怕辜负不再轻松，但慢慢的慢慢的把自由藏入心中，如果爱那就用力拼，哪怕所有结局都注定，就算失败重来，我命运自己定，我自己来定，谁懂我说的孤注，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谁懂我说的孤注，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飞不起来那就努力，跑不起来那就努力，跳不起来那就努力，直到爬到梦想之巅，然后再安心入睡，在黎明到了之前把美梦再做一遍，如果爱那就用力拼，哪怕所有结局都注定，就算失败重来，我命运自己定，我自己来定，谁懂我说的孤注，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说的孤注，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谁懂我说的孤注，谁懂我说的孤独，谁懂我说的辜负，辜负谁不会，区别于王源一贯温柔内敛的音乐气质，这首新歌《孤注》用了当下最具潮流性的欧美流行曲风，搭配了简短有力的唱段，也让我们惊喜地看到了王源的突破和改变。歌词呢是他自己参与创作的，直接而锋利，也是彰显出了自己为了梦想的坚持和破釜沉舟的那种勇气啊。在这首作品当中呢，一向温暖内敛的王源呢，此次也是选择了直面自我，通过鼓点节奏以及利落的唱腔呢，显示出了挑衅而又那种肆意的状态，挺特别的。他